天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无所谓，管大雀不缺陷，让鼻子再高一点，空气再新鲜，再简单，眼皮再尖，腰围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 钱的男人才会回来，赢钱的总是逍遥在外。